翻不过去的书，一夜里里雪化妆的不归路，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，一夜当江孤舟慢慢的成熟，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，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，鲜花的笑脸照不见荒芜，好像是来从不曾对抗孤独，心不知所起，爱不知所从，泪泪出的风凉迷失天空，一边想逃跑一边在所有，可惜黑夜伤害没有如果，是一页翻不过去的书，一夜里里雪化妆的不归路，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，一夜单江孤舟慢慢的成熟，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，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，喧哗的笑脸找不见方向，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，心不知所起，爱不知所从，没人知道怎样迷失天空，一边想

我只会等待一辈子的漂泊。 就让我送你回家，就让我送你回家，在这路上我照顾过你，我呵护过你，我疼你，我爱你。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、哦哦、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在这路上我照顾你，我呵护你，我疼你，我爱你。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、哦哦、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。 很有道理的话，不管你多么真诚，遇到怀疑你的人，你就是撒谎。不管你有多么的单纯，遇到复杂的人，你就是有心计。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，遇到现实的人，你就是笑话。不管你多么专业，遇到不懂的人，你就是空白。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，你需要的只是做最好的自己。 这一次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，很小心你说慢慢来，别怕来不及。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，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。我也爱，其实也很不愿意，其实也不想回忆，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。我们啊，交织在这意外的假期，一定哪里见过你，一定曾经梦见你。 Fly away， 无中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，看着你就可以让我慢慢人海里感到安定。 Fly away， 让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，让一个人让一颗心藏进默默之中，在哪里？这一次，连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，爱上你，终于我发现我还有勇气。是我不够。

失去自我和主张。多少次梦到年少模样，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的奔跑和妄想。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声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我想回到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。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我想回头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。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 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叮当，叫做《倒不如》。这首歌初次专辑《好难得》，这张专辑以情歌为主轴，每首歌都被赋予一个精神，写的是女生写给前男友的一封信。一起来听到《倒不如》，来自叮当。 痛要痛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资格被安抚？并不是我喜欢孤独，只不过我比较忍得住。爱要爱到什么地步才能够有资格去痛苦？既然已经各走各路，不如为单身而欢呼。爱到结束，差点忘了复原的天赋，没人帮助，要懂得自己找游说和脚步，难免怀孤。分手原来不是谁被谁辜负，可惜这幸福，我还值得。结束，差点忘了复原的天赋，没人帮助，要懂得自己找药水和脚步，难免回顾。分手原来不是谁被谁辜负，可惜了这幸福，我还值得被祝福。爱到结束，再多控诉也于事无补，没人帮助，

前的眼泪太珍贵，需要把心都碾成碎，才让人一滴变魔鬼，一生都被拖累，再多痛无所谓，只求你温柔一 成全在我的怀里，我留不住你，总是感到有些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相信，能忘记，如果是你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轻？算了吧，别再提 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。 总是等到夜色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。和你的过去，现在我还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。如果是你的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离你的近？分手的话别再提，你的心。只要曾经快乐，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。Love is so new memory。曾经快乐，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。我的生命的美丽，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 没有规划的人生叫做拼图，有规划的人生才叫蓝图，没目标的人生呢叫做流浪，有目标的人生叫做航行。那希望你呢能够航行在自己的蓝图当中。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，虽然这种想法就是太简单，只想与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。爱从不容易许人三心两意，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 夜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每一步难都是你的决定。 有没有发现，蜜蜂忙碌一天，人见人爱，那蚊子呢，整日奔波，人人喊打。多么忙不重要，忙什么才重要？一次重要的抉择，胜过千百次的努力。 过了这一夜，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。你又何必流泪？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？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赔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也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你来注定逃不过纠缠。 见， 心心若有罪，心愿自己背。刻痛彻我心扉，何止心痛的感觉， 心痛的感觉， 总是我在体会， 总是我在体会， 爱我心碎，宁愿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心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

Katy Perry, Migo, hey. Cause I'm all that you want, boy. All that you can have, boy. Got me spread like a buffet. Bon appetit, baby. Appetite for seduction. Fresh out the oven. Melting in your mouth, kinda loving. Bon appetit, baby. Action.